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刘大仙的文学评论，必须保卫历史。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明代戏剧家张凤翼的剧本《洪福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刘大仙1978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文学博士，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老舍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著有《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无情世界的感情》《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等。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文学评论，必须保卫历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当面对现实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时候，人们往往麒麟于过往，试图从中见往知今，返本开心。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国度，这是一条习见而自然的思路，内在于文化积淀和思维模式的底部。重塑历史式的文艺作品成为晚近一些年文艺作品中的主潮，无疑也从属于这个脉络。在这个重写的过程当中，过往的资源成为一个战场，对于传统的态度、历史的阐释、记忆的争夺，一再凸显出人们对现实处境的认知、立场、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明确历史观与个人化书写之间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的历史成为一种与文学相通的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与教化的历史，而不仅是科学的历史、理性的历史与纯学术的历史。由于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泥沙俱下的当下叙事中，对于一度简单化、刻板化的历史观的批判走向了矫枉过正，反倒导向了背离其初心的反端。后来者在反思一体性意识形态的告别革命浪潮中，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返回历史重塑传统的过程中，丢弃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或者将其在相反的维度上极端化，美好的理念播下乐观的龙种，结果只收获了失望的跳蚤。 这种趋向在文艺创作领域，从90年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到新世纪以来的市场与金钱拜物教，将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在隐在的新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文艺作品的个体表达、审美娱乐被片面强调，而认知判断、引领倡导、高台教化的功能则被嗤之以鼻，后者被视为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但是文艺在警惕政治介入的冲动时，遗忘了自己实际上被经济所干涉的实况，因而使得自己去政治化的意图显得无知与荒谬，因为他们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化，这让热衷于历史反思与重写的作品构成了自身的矛盾，他们中的很多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反历史的虚无主义。让我们先来看看几种充斥在文坛、舞台、银幕与荧幕的与重塑历史有关的突出现象。最为突出的无疑是甚嚣尘上的网络文艺，他们以穿越小说为底，辐射到电视剧、电影和手游等多媒体上， 勾心斗角的权谋激略，尔虞我诈的恭维密室，成为这类宫斗戏和阴谋剧的主流。即便某些时空架构非常庞大的故事中，因为让国家大义附着于个人情感与欲望，它所表现出来的磅礴也只是在虚妄时空中的夸张，而不是主体精神的崇高，甚至我们可以说它的历史精神是猥琐的。历史在其中成为上演着各种自然人性、生存智慧与狭隘诉求的被动处所，而不是作为创造性主体奋斗与建设的主动进程。时间与人在宿命般的背景与构拟中失去了未来，只能返回到一己的恩怨情仇。 其次是抗日神剧，在这种奇观化的书写中，历史转为传奇，传奇又变身神话，英明神武的英雄在愚蠢迟钝的敌人面前以一当十。当残酷情境被戏谑化之后，失去了对于冷峻战争的敬畏，进而也失去了对于历史本身的敬畏。戏说演绎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其来有自，作为正史补充的拜官小说，事实上起到了分化底层、引车卖浆者的教育功能，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基本民间伦理的来源。当礼教下沿之后，他们当然会作为封闭而陈旧的价值体系的承载物而遭到来自精英阶层的抛弃，但如今的神剧式戏说却全然没有了英雄传奇的模范企图，而诉诸于视听感官的刺激和低劣趣味的发泄。历史在这里被空心化和符号化的诉诸于情绪消费，它唯一可以推波助澜的只是狭隘而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这也并非民族之福。第三是严肃的历史文学和政剧中对于王朝事件与人物评价的翻案风，在新的价值体系中重估历史事件与人物，本来是历史书写中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义也正在于对既有历史书写的阳气以必补缺漏，衡量论定，让历史的遗产成为活的因子，进入到当代文化与观念的建设当中。但是在涉及到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时，我们会发现一种逆反的处理方式正呈现出覆盖式的趋向，比如民国范儿的怀旧、乡绅阶层的温情缅怀、对已有定论的汉奸的同情的理解和洗涤，而另一面则是让革命领袖走向神坛，给英雄模范祛魅，把平权革命解释为暴行。很多时候这种书写的背后理念是人性论和生活史，突出历史的偶然性和宿命性，强调大时代对个体的挤压以及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可奈何。于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革命被矮化和简化为王朝更迭和权力斗争，历史中只有盲动的群盲而没有自明的主体，绝大部分民众似乎都是被少数野心家的阴谋诡计裹挟着随波逐流。本来瓦解一些意识形态幻象，恢复个人在历史中的生命体验，可以视为一种解放。然而当历史在后革命氛围中失去了乌托邦维度之后，精神迅速降解为欲望和本能，只有以邻为壑、卑劣无耻的宵小，没有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伟人，这显然让历史悲悚化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历史的连续性被革命的断裂性所破坏，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够推翻三座大山，持续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革命。后者恰恰证明历史并非静止，中国社会是一直在自我纠错、自我更新的。 如上种种表现对应着柏拉图所谓的欲望情感与理性偏让，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尼采关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论说。在他看来，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必不可少，它关联着人的行动与斗争、人的保守和前进、人的痛苦与被解救的欲望，从而相应地产生了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三种不同的情感态度。按照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综合而又超越了三者。所谓批判的继承，既可以归结为历史、唯物与辩证的立体结合，辩证唯物史观当中的历史是既尊重历史又有现实立场，并且指归是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历史感及现实感，强调基于过往实际、当下处境和未来理想而书写历史。 从理念上来说，这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也是相通的。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言微为简略也，义大藏褒贬也。关于义，王夫之独通鉴论谈到，有天下之大义与无心之精义。在四书训义里解释说，孔子曰，吾之于春秋，比则比，萧则萧，有大义焉，正人道之，昭垂而定于义者也；有精义焉，言人道之存亡而便于微者也。这就是明确历史观与个人化书写之间的有机结合，从而使得中国历史成为一种与文学相通的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与教化的历史，而不仅是科学的历史、理性的历史与纯学术的历史。前者体现了六经皆史的普遍价值、道德伦理准则性质，后者则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某个具体分科门类。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学也一再体现了这种准则，比如传播久远、大众耳熟能详并且一再被重写的《赵氏孤儿》。春秋左氏传中，成功四年、成功五年、成功八年里记述的本事，是由赵氏孤儿的母亲赵庄姬与他的叔祖父通奸间接造成的赵氏灭门。但司马迁在《史记·赵氏家》记载的时候，却隐匿了污秽的本事，而将罪魁祸首嫁接给权臣屠岸贾，突出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的救孤义举。纪君祥创作杂剧的时候，则舍左传本事而采用了史记故事。千百年来，人们记住的是经过史书和文学美化了的历史形象，而并没有谁会认为这种处理是反历史的。因为在司马迁和纪君祥那里，都意识到历史并非某些斗定琐碎的拆烂屋，而是要贯通大义，让读者感到温情与节义的价值彰显。这是文学的德性，而不是现代历史科学的理性。即便是史学，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遥体人情，悬想世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夺之，以揣以摩，述己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相通的史学与文学，不仅是纪言纪事的笔法，更在于支撑着这种笔法的对于历史性的认识。 好了，刘大仙的文学评论《必须保卫历史》，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历史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如何看待历史、如何保卫历史，都会反映在如何对待现实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人们消费时间的主流方式，但是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文艺创作领域中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而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就难以通过历史建立对现实的正确的认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明代戏剧家张凤翼的剧本《洪福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李靖夫妇在京城住了几个月，就去太原投奔李渊和李世民。当时李渊正要发兵讨伐萧衔，问李靖有什么计策。李靖劝阻，惹恼了李渊，把李靖绑在柱子上。多亏李世民在父亲面前求情保释，从此李靖就在李世民帐下听用，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屡建战功，被封为兵部尚书，挂帅东征高丽。李靖出征不久，军阀薛仁杲带兵攻破京都，放纵部下烧杀抢掠，一时间京城大乱，百姓纷纷逃难。洪福女生怕自己被乱兵抢去，就换了一身褴褛的衣衫，随着逃难的人流涌出城外。这一天呢，正行走间，一队兵马从后边追赶而来， 刀枪挥舞，杀得百姓血肉横飞。可怜红拂女一双脚早已经打满了泡，混乱中她跌跌撞撞地钻进路旁的庄稼地里，一直躲到天黑才从庄稼地里爬出来。借着惨淡的月光赶了一夜路，天色将明之时来到一个小村庄，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四处寻觅不到的乐昌公主和她的丈夫，当年的陈朝驸马徐德言。原来啊，乐昌公主离开杨府之后一直流落京城，为了找到丈夫，她想了个办法，拿着半面铜镜到街头去卖。虽是破镜，但要价却很高，结果镜子没卖出去，消息却传遍了京城。徐德言听到这个消息，想起和妻子分手之时破镜发誓的情景，便怀着欣喜的心情带着另外半块铜镜来找妻子。二人相见悲喜交集，夫妻俩就离开京城来到这荒村定居下来。现在他们遇到了分别很久的红拂女，心中自是十分欣慰。红拂女不知道李靖的消息，无家可归，也就在乐昌公主家住了下来。时光荏苒，转眼就是几年，乐昌公主与丈夫的恩爱生活越发激起红拂女对李靖的思念。徐德言到京城去打听李靖的消息，得到一些线索，回来告诉红拂女，李渊已经登基做了皇帝，听说太子李世民部下有一员虎将，英勇无比，屡建奇功，现在正挂帅领兵远征高丽呢。红拂女知道了李靖的下落，便要动身去寻找。徐德言看他那一副急切的样子，不由得笑了。哎呀，你一个弱女子怎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呢？还是再让我替你走一趟吧。红拂女感动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徐德言的面前，姐夫能为我离家远行，我终生感激不尽，请受妹妹一拜。第二天徐德言启程之前，红拂女从腰间解下那柄红拂尘来交给徐德言，叮嘱他，见到李郎如果他不相信你，你就把这红拂尘拿给他看看。徐德言收起红拂尘，辞别了公主和红拂女，就上路了。果然不出红拂女所料，当徐德言来到辽东地界之后，就被李靖手下作为高丽的奸细拿下。无论徐德言怎么表白，李靖都不肯相信他是受红拂女的委托前来寻夫的。最后徐德言从腰间取出红拂尘递上，李靖接过一看，泪水夺眶而出，他连忙站起走过来替徐德言松了绑，向他赔礼道歉，并任命他为参军，派往扶余国联络，共同破高丽。说来也巧，那扶余国国王不是别人，正是裘然客。当年他一家离别京城来到海外，见扶余国国王昏聩无道，朝政腐败，就四处奔走，联络民众，赶走了昏君，被推为扶余国王。扶余国虽小，但地临海滨，物产丰饶，加上裘然客治国有方，几年来倒也风调雨顺，国力大增。只是高丽倚仗兵强势壮，经常进犯骚扰，成为心腹之患。今见大唐出兵东征，裘然客喜出望外，当即设宴款待徐德言，二人共叙旧事，倍感亲切。酒罢，徐德言就要告辞回去复命，裘然客挽留他，哎， 我派快马前去告知李靖元帅好了，你就留在帐下多住几天。正在这时，探子报告说，李靖带领精兵直捣高丽，斩将夺关，势如破竹，高丽王节节溃退。裘然客估计高丽兵败之后，不是投降女真，就是逃亡新罗，于是兵分两路拦截高丽王，其中一路在渡口设下埋伏。高丽王果然来到渡口寻求摆渡，化妆成渔夫的士兵待高丽王踏上渡船，就飞起一脚将他踢倒，掏出绳索将高丽王捆了个结结实实。高丽王惊呼，你是什么人，竟敢捆我？渔夫答道，我奉扶余国国王之命，早就等候在此捉拿于你。高丽王这才知道中计，不禁哀叹一声，我命休矣。不几日，参军徐德言和扶余国国王裘然客一起押着高丽国王来见李靖，李靖大喜。裘然客在李靖营中住了几日，便要告辞。李靖再三挽留，并邀请他一起进京，说一定在唐天子和唐太子面前大力保举。裘然客笑道，我一生自由自在，犯不上再受朝廷中那套繁文缛节的束缚。李靖见挽留不住裘然客，只好以绢帛银两相赠，送他回扶余国。东征奏凯，李靖班师回朝，此时此刻更加思念红拂女，恨不得伸插双翅飞到红拂女的身边。徐德言看出李靖心事，提议让李靖回京途中到荒村与红拂女相会。李靖决定派徐德言先行送信，以免突兀。徐德言说，元帅何不修书一封与我带去？李靖想了想，我归期已尽，来不及修书了，你只将这红拂尘带去就是了。徐德言接过红拂尘，即刻踏上归程。却说乐昌公主和红拂女自徐德言走后，几乎天天祷告，夜夜焚香，各自祝愿丈夫平安归来。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却音讯全无。可怜两个女子心如火燎，望眼欲穿，暗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水。这一天，徐德言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乐昌公主忙着为丈夫打水备饭，红拂女却脸色黯然，想问又不敢问。徐德言存心和红拂女开个玩笑，让她感到意外的惊喜，故意不吭不哈。红拂女终于忍不住了，姐夫，你见到她了吗？徐德言故作气愤地说，你说李靖吗？哼，人家官拜尚书，当了元帅，又立了功，可威风了。那你把拂尘给他看了吗？徐德言也不答话，把红拂尘从腰间取出，递给红拂女。喏，人家又让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了。红拂女从徐德言的神态话语里清楚地意识到，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富亦妻，贵亦友啊，就是说富了就换老婆，贵了就换朋友。李靖升官发财，把他甩了。他愤怒的嘴唇颤抖，真想大哭一场。难道说人世间就没有患难真情吗？徐德言在一旁乐得直捂嘴笑。乐昌公主用手点了他的额头，你也太狠心了。